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十集，东树尝试着用手机联系成灾，但没有打通的迹象。他又试着拨110，但结果一样。他走出阳台，俯视昏暗的马路，他想， 哥哥他顺利找到蔡彩美小姐了吗？ 回到房间里，东树准备躺下，正要关掉床头灯时，他无意中往门口扫了一眼，却吓了一跳。门开了约10厘米的缝，缝隙间露出一张脸，是美宝。东树欠起身， 怎么了？ 美宝一言不发，面无表情地走进来，爬上床，蒙上毯子，像猫一样蜷起身子。东树窥探美宝的脸， 出了什么事？ 美宝眨了几下眼，紧紧闭上了大眼睛。他的失语症看来很严重， 不能勉强，就连大人治愈这种脱离现实的状况也几乎会疯掉，孩子敏感的神经不可能完好无损。 东树留下美宝，自己出了房间，走向屋门时，门掀开了，荣美子探进苍白的脸，眼睛红红的。 啊，白木太太，我正要去你那儿。 美宝。 啊，她刚刚来了我的房间，现在估计睡着了。 哦，这样啊。 荣美子舒了一口气，似乎放下心来，但她没有马上进屋，而是低下头。 美宝有什么事吗？她为什么会过来？ 不，他倒没什么。 荣美子好像有点犹豫，过了一会儿，她抬起头说， 不好意思，今晚可以让他睡在这边吗？跟很多人在一起也安心。 啊，没问题，那你也来这边吗？ 不。 荣美子摇摇头， 照顾婴儿还是在隔壁房间方便，我就在隔壁，美宝有事的话喊我好吗？ 啊，好。那你不跟他说一声吗？ 不，没关系，今晚就不打扰他了，请多关照。 啊，没事。 荣美子说着走了出去。东树有点莫名其妙， 这样的情况下母女分开难道不会不放心吗？ 他看向起居室，只见户田睡在沙发上，桌子上的白兰地酒瓶和酒杯都没有收拾，小峰在摆弄手提电脑，太医则不见踪影。 太医去哪儿了？ 小峰抬起脸， 他说肚子饿出去了，应该在下面的便利店吧。 哦，那你在干什么？上网？ 不，打游戏，已经上不了网了，这么一来就没办法和其他幸存者联系了，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活着。 小峰往杯里倒入白兰地，喝了一口，看向户田，浮现出无力的笑容。 看他睡得多安稳，他的心不知道是什么做的，他不担心家人吗？ 小峰先生，那你的家人？ 有妻子和儿子，儿子下个月就上小学了，说是今天去买入学典礼的衣服，平时买东西就在附近的购物中心，但今天也许会到新宿一带吧，妻子也肯定想买自己的衣服。 小峰干巴巴的叙述中带着一种再也见不到家人的绝望腔调，一定还能见面。这句话东树欲言又止，他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不负责任。 我去找一找太医。 东树顺台阶走到一层，便利店的灯亮着，从外面看不见太医的身影。他走进去，环顾店内，听见角落里有擤鼻涕的声音，是食品货架旁边，于是他走过去。太医正坐在地上吃便当，边吃边哭，纸巾盒就搁在一旁，他一边用纸巾抹鼻涕和眼泪，一边大口咀嚼。 太医，你在哭什么？ 太医把便当搁在膝头，用纸巾擤了擤鼻涕。 东树，你看， 这里的食物明天全都要到期了，过期一两天也还行，可之后怎么办？其他便利店或者超市里的食物一样也要到期了，全都烂了以后我们吃什么呀？ 你就是哭这个？ 是啊，不行啊，担心食物不好吧。 太医抬起哭肿的眼睛看了东树一眼。 没什么不好，可是现在担心这种问题也没用啊。 为什么没用啊？食物不是最重要的吗？人没了食物就活不下去了。 不至于眨眼就没了吧？生的东西虽然会坏，但也有能保存的食物啊，像罐头、真空包装的食物之类的。 那些东西也会吃完的，不是无限的。你说吃完了以后怎么办？ 此时传来了发动机的响声，东树看向外面，见成灾正把摩托车停在公寓楼前，车后坐着蔡蔡美，她提着一个便携式冷藏箱。成灾看到东树走进便利店，蔡蔡美也跟在后面。 东树，你干嘛呢？ 东树说出跟太医的争论，成灾点点头，低头看着太医。 食物的确很重要，现在也是该考虑这个问题了。 太医撅着嘴，似乎在说，你瞧瞧。 可哭是没用的。 成灾干脆地说， 人类是有智慧的，只要运用智慧，就会有吃的东西。幸亏食物暂时不成问题，大家一起好好想想办法吧。 什么智慧啊，能填饱肚子吗？ 总之今晚先休息吧，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还不知道，所以咱们要保存体力。 成灾说完转身走向门口。 你也赶紧起来，吃这么多该满意了吧。 东树抓着太医的胳膊硬拖他起来。来到出口前，成灾停住了，仰望天花板。 怎么了？ 监控摄像头 啊。 东树顺着成灾的视线望去，的确安装了摄像头。 有什么问题吗？便利店一般都会装这个的。 摄入时间是多长？隔多长时间换袋子？ 24小时。这种规模的店一般都这样，我在这种地方打过工。 那这么说， 成灾转向东树， 发生超常现象时他也在录像。 东树屏住气息，他明白了哥哥的想法。 去找录像机和监视器。 应该在店后头。 太医似乎也察觉了成灾的意图，率先走向收银处后面的门。门里有一间约4叠半大小的办公室，正中间有张桌子，几把折叠椅围绕桌旁，周围杂乱地堆着纸箱。 有了，是这个。 房间一角的柜子上放着一台14英寸的监视器，黑白画面显示着店内的情景。可以看见蔡蔡美站在收银处，正不安地看着办公室这边。 这么老旧的摄像头啊，只有一个画面，只盯着收银处就行了吗？ 抢劫一般是针对收银处吧。 太医听到东树的看法摇了摇头。 抢劫并不常见，这个摄像头啊是监视店员用的，有时候店员会偷拿货款，或者朋友来的时候不收钱，把摄像头设置在这儿就是为了监视他们。在便利店打过工的人都明白。 你知道的真清楚。 我曾经私吞过货款，被炒了鱿鱼了。 原来如此，用你的经验把录像机找出来吧。 应该就在这里面。 太医想打开下面柜子的门，但像是上了锁打不开。 果然为了不让店员碰，上锁了。 成灾环顾四周，拿起一把螺丝刀递给东树， 用这个撬开它。 东树把螺丝刀前端插入门缝，用力一撬，薄薄的金属门一下子就变了形。打开柜门，里面放着一个扁平的装置。 知道怎么用吗？ 成灾问太医。 那还不简单，跟一般的录像机一样。 太医按下按钮倒带，倒到头之后按下播放键，画面出现了，左下方有时间显示，是上午8点多，之前似乎换了袋子。店内很热闹，来买早餐的顾客在收银处前排队。 看见其他人的模样， 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 我也觉得，可这画质也太差了。 那没办法，使用 VHS 的两小时袋子24小时不停拍摄， VHS 袋子用三倍速录像的话图像就很差了，这可是12倍。 是这么回事吗？ 东叔点头，他想起一种说法，画质过差很难从监控录像中辨认犯罪嫌疑人。 太医，可以快进吗？ 当然可以。太医操作录像机，图像开始高速流动，许多人在收银处交钱离去，显示时间的数字眼看着猛增。当数字最前面的两位是13的时候，所有看着画面的人一起啊一声喊了出来。太医随即恢复正常播放速度，店内的人全部消失了，不仅顾客，连店员也没有了。 倒带。 太医按下倒带键，很快画面上有了人。 逐帧播放。 明白。 太医说着开始转动旋钮，三人的目光紧盯着画面。 哎，就是这。 太医停下手，画面静止。 在这一瞬间人都消失了。 太医稍微前后转动旋钮，很显然人们在一瞬间内消失了，那是13点13分。 就是这个时间，没错。 怎么回事啊？人真的消失了？不可能的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 太医面色苍白，程灾伸出手开始亲自操作旋钮。 仔细看，里面的食品卖场有女顾客站着吧，手里提着篮子。在下一瞬间， 他旋进一格画面， 女顾客消失，篮子同时掉在地上。这不是录像出了问题，现实就是只有人类消失了。 太医双手抱头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是不是疯了？ 程灾走出办公室，东树从后面赶上，外面站着一脸不安的蔡蔡美。 怎么样，拍到了什么？ 程灾没有回答，径直走到食品卖场，捡起掉在地上的篮子，就是录像画面上女顾客提的那一个。他把篮子递给东树， 你看这个，把手的部分有手握的痕迹，只有手触及的部分略微凹陷了。 为什么要对这种事？ 东树一边看那部分一边说道， 同样的事情到处都在发生，也就是说在人们消失的瞬间，人们所接触到的部分也消失了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13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